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54集。秋夜从来漫长，待陈泽明飞马入宫，到达静华宫的时候，梆子还只敲到四更。消息还不曾外泄，宫中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静华宫外队列森严。来报的将士早在路上已将情况说了一遍。陈于夜间领人查看时，发觉屋中地上躺着一个人，进屋才看出来是萧定，被人斩了头颅，弃尸于地。陈于立刻着人追赶，并派人递条子出宫急报。陈泽明踏入那屋子，第一眼便见到了地上的尸首，他身上穿的甚至还是昨晚见面时的袍子，想必还来不及上床便已遭遇刺。陈泽明几乎是立刻转过了视线，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砰砰直跳，那喧天的声响震得他脑中发胀，异常难受。 大人 啊，这下麻烦大了，你去查看伤口。 是。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是杜进弹下的手？为什么事先没有半点症状？陈泽明心中乱成一团麻，可又空得全无一物。他一直暗中计划要杀萧定，因为没找到万全之策，事已始终隐忍不发。可真有人赶在了自己的前头，那种冲击性带来的震惊居然远远大过了其他感受，甚至其实那感受也不全是震惊，更近乎一种空虚，似乎自己一生该做的事情，一直想达到的目标被抢先终结了。他有些无所适从的无措，瞥到尸首上那一身染血的袍子，陈泽明低下头，拿手撑住椅背，最终颓然坐下。太阳穴处传来了猛然的刺痛，他咬牙般抽气，闭上了眼。那种痛楚是一轮一轮的，像斧子在一斧一斧的啄，此消彼长，无穷无尽。他扶住头，五只手指深深掐入额间发中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汗滴流到陈泽明的眼角处，再从长长的睫毛上滴落下来。他突然想起那个梦。 你是在索命吗，陛下？我这条命要不要赔给你？ 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了？ 秋气而已，突然发作。说吧。 快去找太医来。 快说！ 死者死于背后的刀上，一刀致命，头是死后被硬砍下来的，从刀口上看，砍了两刀才断，也就是说凶手的刀只是长器。 陈泽明负有撑住头，在太阳穴一跳跳的抽痛间听到这样的话，实在不是什么享受。他脑中骤然勾勒出夜深如墨的屋中，刀光如水的一劈，那头咕噜噜的滚落下来，翻转着露出面部。陈泽明心里五味杂陈。 可是有一点我不大明白，死者手掌上有些薄茧，难道是早年间练习骑射留下的？ 陈泽明猛然起身，走到那无头尸首前，蹲下身摸了摸那手掌，不禁愣了愣，伸手拨开尸首衣领，盯着毫无痕迹的半截脖子看了半晌，又转头看了独孤行及众人一眼，纵然满心顾忌，却还是猛烈地扯开那尸体的外衣，露出背部，拨开来翻看了片刻。 陈鱼呢？追出去了，尚未归队。他们几个人？ 两人一队，只他一队未回。 此刻天还未明， 宫门不开，人还在宫里，给我仔细的搜。与陈瑜同行的那个只能活捉，禁用弓箭。 我们在等什么？ 等人接应。 此刻月头已经偏西，启明星起，两人藏身处虽然偏僻了些，远远还是看到黑衣武士不时列队而过。两个人穿着相同的黑色盔甲，躲在这里已经一个时辰，该接应的人还没有到。再过片刻，穹空一亮，天下大白，那一切都白做了。几个时辰前，萧定熄灯上床时，陈宇领人进了屋，一进来便将自己带来的兵士敲晕了，随后请萧定换下衣物。萧定有些惊讶，却只是狐疑地打量对方，并不作声。 万岁，小人受杨公子所托而来。 接着拿出贴身的一封书信，萧定展间看过数次，认准了果然是杨如钦笔迹，这才惊喜起来，暗道： 杨如钦这小子能耐啊，这条线居然埋得这样紧。 那士兵不过因为身量与萧定颇为相似，就被陈瑜拉来做了替死鬼，死得算是相当冤了。死后还要被陈瑜砍下头颅，全尸不保，想必九泉之下亦难瞑目。陈瑜连啄了两次才得手，相当不满。 这佩刀太钝了。 果然是五人。 杨如钦的计划颇是周详，先是陈瑜救人，并用身量相似的尸体顶替，拖延时间，另一方面还安排了宫里人接应，趁乱将他送出宫门。据说宫外已备有马匹，一出宫即刻可以逃亡。可等了半晌，接应的人还不见踪影。萧定心里开始犯疑，难道是陈泽明设了个圈套，故意让自己跳？他不动声色瞥着陈瑜，见后者也是满面焦色，看不出尾处，又有些不能断夺。突然前方有人喝道： 什么人？ 两人都是一惊，却见是几名宦官被巡逻的黑衣卫队拦住。 我们是朝房的，快五更了，待会儿上朝，大臣们都要来了，故而先去打扫。 魏王有命，宫中捉拿刺客，宫门不开，天亮前不许随意走动。 可是若不清扫，上头怪罪下来。 有刺客惊了驾，不比这个重要。 那宦官神色为难，又争了几句。黑衣领队只是赶人，宦官往四周望了望，跺跺脚，只得无奈退走。 这便是接应的人了。 这么一想，先前的疑心才去了大半，既是宽心又是焦急。宽心的是总算高墙外还是有忠心之人，焦急的是眼见事情成败一线间，生机便在眼前，却偏偏不能伸手去抓。 拖到此刻才来，真是验人不足以托事。 两人无奈又退，企图再谋他策，谁知此刻天际已经开始泛白，此地开阔，那领队一眼瞥过去，见到隐约人影一晃，立刻拔刀。 什么人？ 请万岁先行。 陈瑜说完反身迎了上去。萧定急奔几步，正想回头，听那杀声已经逼了进来，更加惊骇地拔腿奔逃。宫中沉寂，本来此刻该是宫人们起床的时间了，不知为何却是四处无声。萧定渐渐缓下脚步，镇定片刻，心道实在不该浪费了时间等那些阉人。他此刻终于能相信陈瑜确是杨如钦派来的忠士，暗中极是懊恼，若是能早下这判断，便该带着陈瑜直接往萧锦寝宫里去，或者生机更大。他一人行在宫墙之间，也不敢踏得重了。可周遭实在太静，任他放轻脚步，声音还是细微可辨。突然前方巷口转来一队兵士，正朝他行进而来。萧定大惊，此刻前后毫无遮拦，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。 哪一队的？ 陈队正手下，前方发现刺客， 让给王爷报个信。 回禀王爷，刺客找到了。 这声一出，萧定头皮也麻了，头发直竖，暗呼怎么偏偏这样倒霉。却听马蹄声由远及近，瞬间便到了巷口。来者黑袍精甲，胯下骏马也是通体漆黑。此处狭小，那马将前蹄高高扬起，挥挥长嘶一声。 居然敢在宫中行马，萧剑这混小子到底给了他多少特权？ 萧定心中暗骂包弟之愚蠢，急忙低头闪到队中。只见陈泽明往这头看了一眼，纵马而来，众人都闪开贴墙而立。马蹄从萧定面前驰骋而过，那一刻萧定浑身都僵硬了，见人过去才不自禁瘫软了些，靠在墙上忍不住暗中庆幸。那马却停步，得得蹄声骤然消失，众人都惊讶地看过去。萧定咬牙，看来还是没有这个命。陈泽明望着前方，似呆滞了片刻，慢慢拨转马头夺了回来。那马一步步前行，最后在萧定跟前停下。众人都注视着这两人，那兵士首领也察觉了异样，大是庆幸，难道这便是刺客？幸好不曾错过。陈泽明伸出马鞭顶住萧定下颚，把他的头逼得抬了起来，两人彼此对视了片刻。 你要去哪里啊，万岁？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